第九天结束啊，人愈来愈接近十天闪修的结束。伫这个方法人认真九天了后，人应该知影要安怎伫日常生活里来应用这个方法。那无，就会变成一种仪式典礼。内观的目的毋是安尼，内观是生活的艺术，要安怎过正当的生活、道德的生活、安详的生活。和蔼的生活，唔呐对家己有利，对别人嘛有利。你回去厝，逐工早暗修炼就做会到。毋过，你若是敢若是机械式的坐伫遐一点钟，亲像算念珠共款，安尼嘛是无路用的。伫日常生活里，亲像以前的情景出现时，你安怎来面对？啊，你会当偌紧就脱离痛苦烦恼？就像安尼，一直来检查家己。假使你发觉伫生活里无变好，安尼一定是有虾米所在唔对，可能是这个方法无好，嘛有可能是你做唔对。唔过方法是好诶，因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拢得到利益啊。只嘛安尼，以前嘛安尼，所以你可能是做唔对。安尼，你着爱找老师。或者助理老师，看是虾米所在做唔对。你若是用正确的要领来修炼内观，生活里一定会开始有好的变化。莫妄望有虾米奇迹，毋过一寡起码的改变应该会出现。有个人行为无好，你着起反应。你的反应是毋是甲以前同款的强度、同款久的时间，或者有一寡改变？当你反应的时候，你外紧就会当觉察出来，外紧会当开始观察感受，跳离负面情绪，而且对惹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人，是毋是产生爱甲慈悲？一直安尼检查你家己，真可能有十遍，你面对亲像以前的情景的时候，有九遍你甲以前同款起反应，毋过。有一遍你无起反应，你该开始观察你的呼吸、你的感受，这就是一个大成就。十遍有一遍，这就会进步到十遍有两遍，十遍有三遍，就像安尼，你会发觉你当伫这条修行路里向前行。准讲以前时常发生的状况发生啊，而且你嘛产生了负面情绪，以前。你习惯伫愤怒里加滚，可能八点钟，只嘛你发觉敢若加滚六点钟尔尔。六点钟了后，你开始笑啊。以后你发觉敢若四点钟，你就会笑啊。过来两点钟、一点钟、半点钟、十五分钟、五分钟。假使痛苦的期间无缩短，你就甲以前同款的痛苦。假使你以前爱艰苦八点钟，即卖你干那艰苦六点钟，你赚两点钟。假使你干那加滚四点钟，你干那痛苦四点钟，就像安尼，痛苦时间一定会愈来愈短。虽然你还未开始观察你的呼吸甲感受，毋过你会发觉时间变短啊，强度变弱啊，无魔术，无奇迹。要超自然的力量会来帮助你。自然的法则是，假使你伫这十天里算感受游戏，安尼你的修炼未有好成绩。我伫交代众学员，毋过真不幸，有一挂人一直来参加课程，十遍、二十遍，有诶将近一百遍，嘛无一点仔改变。这是因为伊咧算感受诶游戏。一旦有欢喜的感受，就足欢喜；一旦有初淡无欢喜的感受，就失志。这毋是内观，这完全甲内观行倒并。感受的种类，欢喜或者无欢喜是无差别的。每当感受升起的时，伊拢知影伊的无常，升起消失，升起消失。你的智慧增长了，这就是你应该善用内观的所在。要那无，就无好处。假使你伫咧耍感受的游戏，有欢喜的感受就欢喜， 有无爽快的感受就失志。就算你一期接一期课程来上，早暗拢一直咧静坐，你敢会当毋茫有啥物利益？未有利益。有时一寡无想要爱的状况发生啊，你也无真正开始观察呼吸甲感受，为虾米痛苦的时间会缩短咧？迄是因为你早暗练习的关系。虽然无刻意要去观察呼吸甲感受，毋过你的心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去观察啦。愤怒伫你的内心搅滚，有时你着观察你的呼吸，你的感受，下一点钟，搁一时啊，搁一时啊，即个一时啊，就是不得了的一时啊，就像用高速咧赛车。你要弄到物件，你向右打档啊，速度就慢落来。车速搁吹紧的时，你又搁打档啊。原来可能八点钟一直咧超速，即卖干那六点钟咧超速，然后变成四点钟、两点钟、一点钟。你的愤怒，强到可能互你加滚八点钟，即卖你无意中向右打档啊。假使你无算感受游戏的话，你逐天练习，就可能会当安尼。假使你咧算感受游戏，会变成啥物光景咧？外在世界产生一挂你无欢喜的代志，因为你有无欢喜的感受，所以你受气啊。当你感觉到感受，你搁再对伊反应，你就无法度脱离痛苦。在未受内观以前，你规天拢是即款的行为。即马无欢喜的感受来啊，毋过你适当来处理无爽快的感受，你悄悄啊讲：“哦，这是无常的，我看伊会动偌久，伊生气啊，消失去，生气消失去。”你会发现即款的观察开始咧帮助你。就安尼。在你每天的生活里，一直来检查你是不是善用内观，别期待一个十天的禅修课程，就可以完美到让你无负面情绪，别安尼想，伊会愈来愈少，安尼就真好。慢慢啊稳定，你会感觉到你伫发的道路里有咧进展，伫解脱所有痛苦的道路里有进步。任何时阵有痛苦产生，人拢去想要跳开，无人要伫痛苦里打滚。以前的圣人、圣智者，甚至一般人，拢一直咧找离苦之道。因发现当生命里有无爽快的代志发生，咱就变到非常痛苦。大家人所想到的脱离方法是分散注意力。譬如讲，有人非常痛苦，伊就分散注意力去看电影。去跳舞，去酒吧，伊感觉我即摆脱离痛苦啊。毋过，伊并无脱离痛苦，因为即个感官的享乐，伫人的内心产生执着，啊，执着甲痛苦是并存的，人会变甲愈来愈痛苦。这是一个当前的两面。当你对感官享乐有执着的时，一旦你失去伊，你就会变甲烦恼、痛苦，这毋是解决之道。有一挂圣者，互咱忠告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莫放伫感官的享乐里，爱放伫其他的代志里。譬如讲，讨厌代志发生啊，你已经开始产生愤怒，起来行行咧。假使安尼无效，也无就起来啉一杯茶。若是这嘛无效，就开始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当咧分散注意力。假使这拢无效，因有一个解决之道。以前有效，即卖犹原有效。假使你对某一个神、女神或者圣者、解脱者有强烈的信仰，会当伫心内暗念伊的名号，因为你的信仰念想起来真简单，你若念想。你就将注意力分散到别个所在去啊！你的愤怒减少啊！你感觉已经脱离愤怒啊！因也有其他的方法，想起某一个神、女神 或者圣者、干我者的形象，一直观想者的形象，你的注意力会被转移，你会感觉你当咧脱离内心升起的愤怒，看起来那亲像照念上者的名号将负面情绪杀走啊。不过事实上不是安尼，遐个干我者因会干我。是因为伊全面探求了身心的境界，超越全部的身心境界。啊，而且经验到这个范围以外的物件，因经验到隐形的真理、至高的真理、完全的自然法则。因了解到，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，你是将负面情绪压落去，以为心的表层被逼到。深层内面去，在心的表层，你就是已经无愤怒啊。不过，在深层，负面情绪被压缩在潜意识里，或者半意识里，还搁咧加滚。你永远无脱离痛苦，逃避未解决问题。不管什么时阵，负面情绪一升起，就讲是受气啦，卖压制，嘛卖听信伊。卖予伊伫口语或者身体层面偷袭啊！同款嘞，若是惊吓升起，还是愤怒、嗔恨、忧虑升起啊！卖压制，嘛卖予伊伫口语里表达出来。将感官者提出一个中道，观察你。愤怒已经升起啊，观察你；受气升起啊，观察你。只要观察。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不净烦恼会变得愈来愈微细，最后消失。这是一个真好的解决，不过是真歹修炼。当一个负面情绪产生，就讲是愤怒，你真紧就予伊压倒啊！你无法度观察，无法度观察，就是无法度解决。理论上会使，不过你做袂到。安尼，就爱有人来提醒你，你爱有私人秘书伫身边。一旦愤怒升起，你的私人秘书一定爱提醒讲：“哦，主人，愤怒来啊！”有得讲，观察你的愤怒，观察你的愤怒。你的私人秘书一天敢若会当工作八点钟，毋过你煞袂当甲你的愤怒参详。伫你的私人秘书无伫咧的时，卖生气。伊可能伫24点钟内365天随时降临，所以你爱有3班3个私人秘书。逐个国家拢有伊个劳工法，头家爱提供数目惊人个假日，所以你爱请4-5个私人秘书，啥人负担会起？好啦，准讲有人负担会起，时时刻刻你个秘书爱形影不离，对前对后。一旦愤怒升起，你的私人秘书会讲：“哦，注意，主人，愤怒，愤怒，远离愤怒，远离愤怒。”你头一件代志会做的，就是甲伊扇嘴巴，饭桶，你是来教示我吼，我家己会做主，我知影应该做啥物。好啦，准讲你无做到遮尔低咯，你甲伊说多谢，真好。你伫遮个作用，就是提醒我，即摆我爱观察我个愤怒。欲安怎观察愤怒？愤怒无形嘛无色。假使你目睭揢起来观察愤怒，你会观察到啥物？敢若有你愤怒个对象，某某人安尼讲，某某人安尼做，即一直来伫你个脑海里。你毋是咧观察愤怒。你是咧观察愤怒的对象，这个刺激你的愤怒，你的愤怒愈变愈大。感悟者咧讲道或者苦劝的时，拢予咱是一个中国。因知影，当负面情绪产生的时，任何人拢真歹去观察这个抽象的负面情绪。不过，因理解到身心是完全交互作用的。一旦心内产生负面情绪，在身体的层面里发生两件代志：一个在小我粗重的层面，另外一个在小我微细的层面。 在小我初冬的前面，你的呼吸会失去正常。当你感觉愤怒的时候，呼吸无可能维持正常，伊变甲有小可急，有小可困难。当这个不正走啊，呼吸阁恢复正常啊。同时，伫较微细的前面，你一挂生化反应开始啊，可能心肝头会扑扑清，身躯会起烧热。可能会紧张，要观察抽象的愤怒、抽象的激动是真困难的。不过，只要你练习观察呼吸、观察身体里的感受，就真容易。这就是教我者所教的。一般普通人只要开发出来，就会当真容易来观察，甚至像抽象的愤怒、激动。都可以客观来观察，这就是为什么教我这样说，观察你的呼吸，观察你的感受。当你观察呼吸和感受的时候，你并不是转移注意力去别的地方，这个感受和呼吸就哪像是当前的另外一面。在当前的一面是你心内负面情绪，另外一面就是你身体里发生的状况，你的呼吸无正常啊，你的身体里有感受，你是当咧面对问题，你并无闪避问题，你无压制问题。既然有解决之道，就爱练习，无魔法，无奇迹，心的旧模式就是注定无缘，大家人将来唔捌。内在所发生的代志，内观协助你来检查内在发生的代志，这比外在事物要搁较重要。当一个人干那注重外在事物的时，伊拢错觉，就是外在事物予我痛苦。我痛苦是因为某某人安尼讲、安尼做，我会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是外在。做翁婿会讲。若是我的家后小可改一点啊，阮的家庭就会像天堂，但代志拢会圆满。若问家后的，伊会讲，阮翁婿爱改一点啊，只要伊小可改一点啊，万事都会进展。老爸会叫囝改一点啊，囝爱老爸改一点啊，丈母爱囝婿改一点啊，大家爱新妇改一点啊。啊，囝婿甲新妇所爱丈母大家改一点啊，别人拢爱改一点啊，干那我毋免改，我真好，我有倒位毋对咧？咱干那对我挑起找毛病，咱拢是感觉痛苦的根源伫外面，所以一世人咱尽全力来改变外在的事物，咱上大的错误是袂去接咱内在发生的代志。你浪费了精神，但是要改变别人是真困难的。假使某人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，权力真大，伊终其一生嘛袂当事事项项拢如愿来发生。假使一个人用伊的权力要去改变某人，敢会当保证迄个人袂伫暗中做一寡甲伊的愿望相违背的代志？你？不能改变全世界，不过你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，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。在我们国家有这种说法，道路人都是草漆啊、石头啊，要清除真困难。你走在顶面，草漆啊、跟石头会让你麻烦，最好就是穿鞋啊在顶面走，你得到保护，你不用烦恼草漆啊。或者来看日头，日头光真强，安尼咱举一支凉伞，热，日头光唔惊。所以爱保护你家己，啊，观察你的内在，就是保护你家己。这就是你修炼内观的时开始做的代志。除非你了解实相，完整的实相，若无，你要咧打妄想。班尼智慧伊个原意是， 巴卡哩那亚内地的班尼。 你为无同个角度来了解代志， 假使你只能为一个角度来了解问题，这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。部分的实相，拢是扭曲的实相，对你无帮助。当你为无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的时，你就愈来愈接近完整的实相。安尼梦想才会远离。然后你做的决策是好的，你的行为是好的，因为你观察到完整的实相。有一个古早的故事，五个先天青盲的人，被人带到大象边，因被请去摸象，而且描述大象。一个摸到大象的脚腿，哦，我知影，伊像一支条仔。对伊来讲，大象像条仔。另外一个摸到大象的尾，哦，伊像一支扫帚。对伊来讲，大象像一支扫帚。就像安尼，五个青盲的人描述大象的形象，每一个拢对，不过敢若有部分对，拢远离真相。同款，假使你敢若为一个角度看事情的话，安尼就敢若是部分的实相而已，歪曲的实相。你全部的决策会怎样？内观开始帮助你，智慧开始来帮助你。为无同的角度来看事情，有一个真重要的角度失落啊！一个人未出世，睁开目睭，就一直向外看，向外看。人将来无用心向内看，即卖内观教你另外一个角度。我的外面有代志发生啊，互我看内部有啥物发生。所以你毋是干那为一个角度看，上起码。你为两个角度，外面、内面，佮进展落去，你会为佮较济角度来看事情。毋过，即个向来看是一个真重要的角度。进前你感觉痛苦80%是为外面来，毋过当你开始向来观察事情，真紧你就会开始理解。是啊，外面有代志发生，毋过内面嘛有代志发生，所以我的痛苦。有50%是外在因素，50%是内在因素。真好，你开始分担50%的责任啊！你若是正确来修炼内观的话，你会开始领悟到，我痛苦的源头80%是伫内心，无一点啊是伫外在。我因未互我痛苦，就若像我因未互我快乐。我真正的快乐80%来自内心，我的痛苦80%来自内心。安尼，你就开始对内下功夫，你全然重视内面的实相，规个生命形态即马就转变，你就真容易脱离痛苦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观察内心的世界啊。举一个例，有人对你个性伤害。你去反映过，我毋知影恁国家的状况啥款。伫阮印度，为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可能要诉讼7年。首席法官审判全部的文件、所有的证词，并判断对方100%过失，你无毋对，对方应该受处罚。毋过，你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就会想讲。假使最高法院的法官讲我无毋对，是安怎？我还阁爱受7年的拖磨，7年来每每日日，我的心无一刻安宁，一定有某一挂自然的法则，会当解说为虾米我爱受即款的折磨。即卖透过内观，你开始理解为虾米你会受着折磨，你应该家己负责，时时刻刻。你是伫负面情绪里打滚，譬如讲，为着某一项代志，有人来骂你，互你无爽快，伊走啊，伊只不过是爱你无快活一遍，因为伊干来骂你一遍，啊是这状况安怎嘞？你回应讲，好，你无爱我无，你爱我无快活，我也无快活，我也无快活几点钟、几工、几年。有时你会讲，你安尼侮辱我，我一世人拢袂灭尽。 你一世人拢袂灭去尽，你是咧甲啥人结亏？你的一世人甲痛苦过袂煞。我七世人拢袂灭去尽，七世人活伫地狱里起啥？有人将侮辱当作礼物送乎你，你就接受了。有人口出恶言，迄是伊的问题。伊满腹的负面情绪，这是伊的痛苦。你何苦要去承受分担伊的痛苦呢？爱像佛陀同款，微微啊笑讲：我无要接受你的礼物。假使你要为这受苦，你去受，我袂去承受。伊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。不过你还阁甲伊高高甜，你定来记住，伊安尼侮辱我。无人会当替你负责，干那你才会当为这负责。你检查内在真理愈多，代志就会变甲愈清楚。我是该负责的。每当我起反应的时，我为家己带来痛苦。对外在代志，我无起反应，我就无痛苦。规个责任全部伫我的内心深处。我一旦改变习惯模式，我就会当为痛苦里脱离，不过这需要真多的练习。你若是正确来练心来观，代志就会较容易做到。这个物质结果，身体要安怎运作，感受生气的时，安怎造成生化反应？咱的心的四运是安怎运作的？色运。明影啦，心的认知部分是安怎运作的？想运、善念、分别部分是安怎运作的？受运、灭打啦、感受部分是安怎运作的？行运、上卡啦、习性反应部分是安怎运作的？假使你伫咧观察因，你会注意到第四运、行运、习性反应真部分真强。第一部分色蕴认知部分真弱，哦，这就是你痛苦的原因。你修炼内观，你就会发现三卡拉行蕴会变得愈来愈弱，甚至当你有起反应的时，就那像伫水里划船，浅浅啊。第一部分色蕴客观的观察会变得愈来愈强，你会当真轻松来脱离你的痛苦。当你保持观察实相，就会真清楚痛苦安怎产生，为倒位来生起。也若无，你一看到这个卡下负面情绪，自然就压起来。一定是迄个人唔对，迄个人的生理化学致使你的生化产生变化，让你产生了负面情绪。假使这点无唔对，安尼任何一个人看到。迄个人的话，一定会产生负面情绪。不过，状况并不是安尼。假使讲有五个人同时来检查这个人，一个可能产生愤怒，另外一个产生激动，第三个可能产生惊吓，第四个可能产生无同的情绪，五个人产生无同的情绪，哦，这就真清楚啊。有一个错误，毋是伫迄个人身上，是我诶身上。逐个人诶问题，拢伫自身内底。举一个咧，一个真好画家，用画笔甲色料伫帆布顶画一个真水诶人像。伊看了即个人像，讲：“哦，真水，即个人真水。”伊诶心已经失去平衡。我要甲即个人共同生活。我一定要甲伊过一世人。大家对伊讲，这是你家己脑海里创作出来，是无实在的。你要甲你的画像做翁仔某共同生活，这哪有可能呢？哦，无伊我会死，我爱笑的。同款，这个画家卖当画另外一张人像，非常凶恶的像。哦，这个人有够歹，有够凶恶。伊要毁灭我，拜托救我啦！拜托救我啦！大家对伊讲：笑诶，这是你空虚妄想创作出来，你是安怎啦？ 咱会当将即个画家叫做痟的，毋过咱逐个拢咧变共款的出头。咱逐个人拢一直咧画像，然后对伊起反应。记者咧，二十年前某人讲了或者做了互我无爽快的代志，我会想问讲真可恶，我的幸运就起反应讲歹人。负面情绪升起啊，我就对这个人捏出一个形象，真可恶的卡色，真可恶的卡色。二十年来，我毋捌阁看过伊。二十年后，我看到伊就开始起反应，真可恶的卡色。哦，二十年的时间，伊可能变成圣人，啥人知影咧？而且，起初嘛，敢若是我的想闻讲，真可恶的卡色。凡是伊嘛无遐尼可恶咧，啥人知影咧？这个像是我画，我捏的。这个像插入伫这个人的思想甲我的反应之间，啊，我对这个虚幻的像煞起反应。同款的，另外一个咧，二十年前某人讲了或者做了，互我真欢喜的代志。我会想问讲，哦，非常好的人，十足的正人君子。二十年来，我毋捌阁看过伊。二十年后，我还阁有安尼的印象，哦，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。二十年来，伊可能改变真济，可能变成一个歹人，啥人阁会知影呢？伊嘛有可能原本就是一个歹人，只是我会想问对我讲。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十足的正人君子，我对我的印象起反应。事实会变得愈来愈清楚，只要你开始检查你的思维是安怎运作的，身心的结果是安怎交互作用的，这拢会变得真清楚。同一个人，同一项物件，有无同的五个人来看。五个人对这个人会有五种无同的印象，因对家己产生的印象起反应，啊，毋是对迄个人，甚至无同的一项物件，可能经由感官的五个经文做五遍无同的接触，可能有五个无同的反应。就讲有一句话入来我的耳仔五遍，啊，我就有五个无同的反应。举例来讲，这敢若单纯是咧，并毋是事实。有一天暗时，我甲五个学生咧散步，天有一点仔暗，有人倒伫人行道咧，有一个学生踢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大叫：“你是青盲，无生目睭哟！”这个话我听到，我感觉有真好感受伫身体咧，一股流畅的欢喜。我有一种快感，这是一个景。第二景，我一个人散步，我踏到一个人，伊用同款的话大叫：“你是青盲，无生目睭哟！”我发觉我无欢喜，我有真无爽快的感觉。第三景，当然这只是一个例。我甲五位学生散步，我阁踏到一个人啊，伊嘛用同款的话大叫。你是青盲，无生目睭哟！啊，我发觉我的无爽快感比顶边搁较严重。第四景嘛是一个咧，我一个人咧散步，我踢到这个人，伊搁用同款的口气大叫：“你是青盲，无生目睭哟！”突然间，我迄发现，这是阮囝讲的话。阮囝咧骂我。哦，感受是真正歹，真正歹。第五景嘛，敢若是一个咧。我甲五个学生咧散步，我踢到一个人，伊同款咧骂，我认出伊是阮囝。即嘛真正是无法度忍受，无法度忍受。同款的话入来我耳仔五遍，为什么逐遍的反应拢无同款？这是安怎啊？好的内观修行者，就了解是安怎一回事。当这话第一遍传到我耳仔时， 我会想讲，这是骂人的话，毋过这是对我的学生。你看这个学生，我一直教示因，爱注意，爱注意，行路时爱保持觉知。因遮尔无定才，因弄着人啊，即马爱互人骂。我是内军的老师，我袂犯即款的错误。即、这个辱骂毋是针对我，是针对我的学生的，啊，全身有欢喜的感受。人为出世开始，经过成长，人咧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塑造家己的形象。我高应卡，啊，当我塑造自我形象的时，我塑造甲真水气，真好个高应卡。我将即尊像供奉伫内心的庙堂里，有够好，高应卡有够好。即卖伫第一境里，我发现。这名是针对我的学生，因无定才，啊我一个内观老师是诚实的人，我的形象搁加添一道光明。哦，真赞，高音卡真赞，别人会犯错，毋过高音卡是袂犯错的。第二境，同款这名话出来，啊我会想讲，即马。话是针对我，毋是针对我的学生。学生无伫遮，啊，即、这个塑造的形象，甲对即个形象的执着破碎啊！有人骂我，我是一个内观大师，你是安怎？你无老花，嘛要断开，有倒位无拄好，叫啥物？规个态度变啦，非常无爽快的感受开始啊！再来第三境。为什么会搁较无爽快呢？因为我甲五个学生同齐做伙，人塑造了自我的形象，供奉伫家己心内，而且伊嘛伫大家心目中建立一个好的形象。大家学生一定认为高音卡真赞，高音卡真赞。人咧搬戏是为着要建立一个好的形象。我费了真济功夫，伫我。五个学生心目中建立好形象，即卖形象破坏啊！伫前一境里，敢若有一个形象破坏，即卖五个形象破坏啊！我感觉足无欢喜，五波个无爽快。当我一个人个时，若是有人辱骂我，我可能会感觉无要紧。即卖有人伫众人面前骂我，骂就是骂，有人伫咧，甲无人伫咧，有啥物分别？分别就是你伫众人的心目中建立了你的形象，啊，当遮个形象破坏啊，你加倍感觉无爽快。当你往深层探讨甲分析，代志就会变甲愈来愈清楚。第四境，为虾米搁较无爽快？我即卖我的范围增加了，我的，你开始塑造我的形象。我的后生，我的查某囝，我的某，我的翁婿，我的老母，我的老爸，我的姐，我的婿，我的某某某。你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，而且对产生真严重的接触。伫表面里，你伫创伫家己。我爱我的囝，我爱我的某，我爱我的翁婿，我爱我的老母，我爱我的老爸。假使你向深层探讨，你会了解你并无爱任何人。伫佛陀时代，迄国个国王巴仙那帝，伊学了内观，而且变成一个好个修行者。当一个家庭个成员变成内观个禅修者时，慢慢其他个成员嘛会被吸引，啊变成禅修者。伊个某王后。玛尼卡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禅修者，他们两人会在王宫的禅房里共修。有一天，坐一点钟后，国王问王后，玛尼卡跟我说，在这世间里，你最爱什么人？他应说，真好，我在坐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，我发觉我不爱任何人，我最爱我自己。巴仙那帝悄悄地说， 同款的问题出现伫我心内，啊，我发觉我干那爱我家己，我无爱任何人。若要内观，状况就会完全无同。就是王迄对国王讲，我干那爱家己，无爱你，这是会互人斩头的。毋过，国王甲王迄拢是内观禅修者，因快快乐乐去到佛陀遐。世尊，在禅坐时，这款的代志发生啊！佛陀讲：现在，只要人要伫无明里，我爱某某人，我爱某某人，伊就无脱离消亡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，我干那爱家己，我是我安尼自我中心的人啊，我安尼自私的人啊，安尼，伊就会开始改正家己。遐你称呼做我的囝、我的某、我的翁婿等等，你对因存有梦想，你梦想这个人会圆满你这个梦、迄、那个梦，这就是你爱因的原因。啊，当你其他的回报来爱的时，你毋是爱这个人，是你爱你家己。你是咧爱你的愿望，你是咧爱你的梦想，这是自我中心的爱。这对代志是无帮助的。损害是单行道的，你干阿是付出。当内观禅修者了解这点，伊就开始脱离自私佮偏爱的心性。所以第四境是安怎呢？我这个囝有遮尔济梦想，当伊大汉了后，伊就是一个内观老师的囝儿，伊的服侍老师无微不至，伊会真听话。啊，即马我会想讲，骂歹话是我的囝，我的囝骂我。一般人伫家啊哩，我毋捌哩，嘛要对伊存有梦想。假使伊骂我，我无欢喜，毋过无啥物影响。毋过是我的囝骂我，哦，真挡袂牢。即马来看第五境，为虾米又搁较歹忍受？是因为我一直咧犯同款的错误。当我设法伫别人心目中建立我的形象的时，我同时嘛替阮囝建立形象。伊真好，凡是伊有一点仔缺点，毋过我拢是替伊安抚。即卖我伫学生的心目中替阮囝建立的形象破碎啊！我五倍无快乐。当你知影安怎观察你的感受的时，这就变得真清楚。有代志发生啊，啊你观察有啥物感受，这就是内观帮助你的方法。除非你将内观落实伫你的日常生活里，若无内观嘛不过是另外一种组织性的宗教，这对你的生活无帮助。假使内观嘛沦落到即款，我当年参加一遍十二课程。逐天早暗打坐，我完成了我的责任，即卖佛陀要来解除我所有的痛苦啊！这是行未通的，你一定要改变你的习性模式，为清楚了解你是安怎制造痛苦的，时时刻刻你拢在替家己制造痛苦，毋是贪爱就是嗔恨，贪爱嗔恨，你有满腹的痛苦，即卖你有这个法门。可以来解脱你的痛苦，来参加这类的课程，别将它当作是一种仪式。你来这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在经验的层面里去了解你内在的心物是什么。啊，特别你来拢会开发出你家己的一挂品德，这些品德会帮助你达到完全解脱的最后目标。有十种品德，用佛陀当时的话，应叫做巴拉米、波罗蜜。一个波罗蜜就是一个品德，伊会当帮助你渡过苦海，啊，达到彼岸，完全脱离痛苦。来参加这类课程，你有真殊胜的机会来开发这十个波罗蜜，就亲像有十个罐啊，假使你每一罐。拢一点一滴天，总有一天，全部的罐啊，拢填满啊， 安尼你就会达到最后的目标。这十个婆罗蜜是啥物？爱将伊记好条。后边你来的时，你会真小心，伫每一关里，上少加添一滴，愈侪滴愈好。一个婆罗蜜叫做 Nekkhama Parami， 舍利婆罗蜜。一个人必须要舍利在家的生活，来舍弃五欲。不过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当出家，安尼要安怎来发展这个婆罗蜜呢？你有真殊胜的机会来这度过十天，你唔免剃头，嘛免穿袈裟。不过，事实你是在过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生活，因为伫这款的课程里，你所食的食物是别人供养的，你所享受的设备是别人供养的。为什么咱真做出家人呢？因为咱无虾米物件通称作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个婆罗蜜将你的自我完全消融啊，最后的无我境界会引导你达到最后的目标。当一个人放弃了在家生活，啊，真做一个出家人，手提钵，一斤崩过一斤咧讨食，自我就开始消融，消融。你来这有真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利。在初期阶段，咱在西方国家还无中心的一段久长的日子里，咱捌犯过一项错误，咱捌向学员收钱，不过教法的部分无收钱，因为教法是无价。你要安怎算计数呢？学员阁安怎付费呢？不过，这个角度实际支出费用有向学员收钱，这点是不对的。不过，一旦全世界各国内观中心修连锁设立了后，法得以伊纯正的方式来传授啊。若是付钱的话，你就无法度得到这项舍利的婆罗蜜，因为你会时时刻刻认为我是付钱来的。当你吃饭的时候，哦，这不适合我的嘴道。我是付钱的，哦，这不好，我爱这，我爱那。你的自我真明显。另外一方面，一位出家人的布人，人布施什么，伊就接受什么。本正的人是无法度精进，你有的你就接，而且满心欢喜，你的自我消融啊。这真重要，开了这点理由，咱袂使收费。当印度成立第一个中心的时，咱将这个意见向中心的人宣布，所有理事拢着惊。什么？格林卡先生，你在创什么？这是一个善食国家，真侪人几啊天拢难得吃着物件，你却建议免费提供食甲住，安尼？有真清上万的人会入来，我讲免烦恼，互因来。因爱为早时4点、4点半到暗时9点、9点半用功。因若是精进禅修是无问题。因若是干那为着来食饭，安尼因就用功袂落去，因会走，所以无要紧。真诶，有影无要紧，无问题。当我第一遍去西方传法的时候，有人讲，在西方，大家会怀疑你。他们会怀疑讲，为什么你连吃饭都免收费？这一定有暗波。要若无，你一定受某政府补贴，或者受某一个情报机关支持。要若无，有啥人会当予人吃大免费？敢有可能？无可能的。这个疑虑会予人顿顿唔敢来。我讲这种怀疑会消失，免担心。你看，伊消失啦。所以，当法以伊纯正的形式来教示的时，对学员有真有好处。伊会当帮助你开发出舍利的婆罗蜜。你感觉我伫遮做十天的出家人，我会像出家人同款接受别人的供养。这对你有帮助。 另外一个婆罗蜜是乞丐婆罗蜜。 Śīla Pārmi。 你伫遮修修个五戒，去外面嘛爱持守，毋过伫外面个世界真歹受。你会破这个戒，或者迄个戒，毋过伫遮你无机会犯戒。虽然讲是环境使然，为透早四点、四点半到暗时九点、九点半，你伫无闲，毋过起码伫九天或者十天内，你完全持戒。明仔载第十天，当你开始讲话时，有一点仔危险。这是为什么你要保持九天恬静来修戒的原因。当你会使讲话时，你可能会碰风，或者暗看事实，安尼你就犯戒啊。所以上起码伫九天内，你持戒圆满，你得到这难得的婆罗蜜。个另外一个婆罗蜜是精进婆罗蜜 ，Vidya， 一个在家长爱认真做做工，毋过伊认真是为着要饲一口家，毋过来遮参加课程，精进是真正的精进，精进咧净化你的心，这是你的功德，精进婆罗蜜的功德。另外一个是 Panya Parmi。 智慧婆罗蜜，回去厝看经文，去某所在听开始，你得到智慧。苏达玛雅班念，金达玛雅班念，文慧书慧。毋过这毋是婆罗蜜，玛瓦那玛雅班念，书慧才是婆罗蜜。生活的智慧，你定爱过如法的生活。你伫遮十天，都无可能安尼过。你经验着智慧啊，你经验着内部真理的实相，同时嘛经验着内在世界的自然法则。你经验着安怎依照自然的法则来过生活，这就叫做你的智慧婆罗蜜。另外一个婆罗蜜是 Kanti Parmi， 忍辱婆罗蜜，来参加。这个课程，一百人或者两百人同齐打坐，你无想要搅扰别人，毋过需要有人来搅扰你。有人开始扫或者拍下，你不堪其扰，啊开始起烦恼。这个人为什么干扰别人？突然间，你体认到，哦，我无应该来遮借着负面情绪的，我应该升起慈悲心、慈悲心、爱心。这个人是无明的，或者伊是破病，你就安尼远离了负面情绪，你学会晓要安怎开发你的忍辱婆罗蜜。另外一个婆罗蜜是 Parmi of Truth， 是上婆罗蜜，言语的赞美人符合事实上是真好的婆罗蜜。不过，往更加深或者微细的赞处人，嘛爱符合事实上。你去体验的实相，不是佛陀、迦达摩体验的实相，或者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实相，或者你老师所体验的实相。这是你时时刻刻所体验到的实相，才会带你到最后的目标。所以，实则实相实相，这个婆罗蜜。会当增强，增强。过来就是 Adhisthan Parmi， 坚决婆罗蜜，坚强的决心。你来参加这个课程，你有一件爱做的，是下坚强的决心。我会伫遮待十天，任何代志发生，我拢袂伫第六天或者第六天走路。我袂伫任何一天逃走，我会坚持十天伫遮，啥物款的手术我拢接受。另外一个坚强的决心是，我遵守遮的规约、行为规范，做实时间。这种坚强的决心是有帮助的。另外一个坚强的决心，伫来馆了后开始，你静坐一点钟， 一日三遍，无刷叮当你的脚，无放开你的手，无踢开你的目睭。虽然真痛，毋过你实现了你的决心，这是一个真殊胜的波罗蜜。古长来看，伊对你真有帮助。爱了解，当佛陀完全觉悟彼暗，伊坐伫树仔脚，下了真坚强的决心。我绝对袂改变我的姿势，除非我彻底觉悟。尽管我的骨头拢散去啊，我嘛绝对袂改变我的姿势。假使是你的话，你坐落来十分钟以后开始疼，你会讲：我以后才来坐，我以后才来坐，安尼是无帮助的。所以，你多生累世爱开发出这个波罗蜜。这个决心婆罗蜜，当时起来时，你以坚定的决心来善解，啊，修到圆满的成果，这是真重要的，足重要的。另外一个婆罗蜜是诸心婆罗蜜 ，Metta Parami。 明仔，恁会学到另外一种方法，和众生爱，和众生慈悲。咱自细汉互人教示，祝你快乐。哦，我的厝边祝你快乐。毋过，咱对双财产生真侪负面情绪，对内心深处，咱双财讲厝边啊，你真差哦，你足害的呢。安尼袂正做婆罗蜜。伫你内心深处的潜意识，比你表层的心反应搁较强烈。当你敢若伫表面散发慈悲心，这是无效的。这袂正做你的婆罗蜜，你伫修炼内观高工，伊伫咧净化你的心，你伫咧打破心表层的障碍，安尼到明仔载第十天，你练习慈悲观，愿众生快乐，愿众生分享我的安详，我的和谐，安尼无准有一点仔负面情绪。啊！你学着真正的诸心，正做一个婆罗蜜的功德。搁一项是 有别克 平等心婆罗蜜。你伫遮所经验的，拢爱有平等心。毋管你经验的是苦的、乐的、不苦不乐的，拢保持平等心。你有真好的机会来练习平等心。伫日常生活里，面对世事的起起落落，你可能有平等心，毋过这个平等心可能伫心的表层而已。你即马经验的是以上深层的心去体会感受，啊，你训练上深层的心来保持平等心，有别卡，这就正做你的婆罗蜜。过来是 Dana Parami， 布施婆罗蜜。对在家长来讲，要达到最后的目标是真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主要困难是在家长无咧吐蕃发言，出家人应该出外吐蕃。毋过在家长爱辛苦做工课，一定爱老实做工课，趁钱来饲家己，甲抚养家属，这是在家长的责任。当你开始趁钱啊，你的自我就开始膨胀。一个人因为熬趁钱，啊，互自我显现。一旦自我显现，你就离江湖十万八千里。安尼要安怎远离自我呢？这就是江湖者教示的。恁爱了解，你毋仅为家己趁钱，你嘛同时为别人趁钱。我趁的钱，布施一寡互别人，安尼自我就会愈来愈少，愈少。你阁遐尼强啊！伫即款的课程里，一个人修炼了十天，自我消融、消融，心灵净化、净化，安尼伫十天了后，伊按照家己的能力来布施，是多是少拢无要紧。伊用纯净的心来布施，无求任何回报。一旦你妄望有回报的时，即、这个布施就无纯净啊！我已经捐这么多钱，所以中心应该特别给我一间房间。只要我来，我一定 爱住遐，而且设备爱拢总有。我无来，就互别人用。毋过我若来，就爱互我住，而且爱互我优先，拢咧盼望有所回报。或者我已经捐遮尔侪钱啊，所以伫寮房或者大楼面顶，应该刻我的名，个人卡捐上，伟大个人卡。安尼拢是因为毋知影发是虾米，大家一世人拢咧变即种把戏，而且用功高工十工啊，自我消融消融，大家感觉着我得到遮尔侪发益，是因为别人慷慨布施，互我得到遮尔大个发益，共款个，愿搁较侪人会当得到发益。所以发自你纯净个心个布施。要利益众生，希望众生脱离苦海，就算作你的功德，啊，成作婆罗蜜。当你参加这种课程，你就有真殊胜的机会来开发你的十婆罗蜜。你来禅修，净化心灵，开发十婆罗蜜。嘛有人来听这个课程做十日的发功服务，来服务的人嘛是在开发。是婆罗蜜，一点一滴的累积，伫遮的关啊里，无论大关细关，你咧累积婆罗蜜。你若是要成就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关啊就爱较大个，爱真久长个时间。较细一点个关啊，嘛同款会当互你完全解脱。毋过，十个关啊拢爱底好满，全部个是婆罗蜜。一定要圆满，你来参加这款的课程，你就会得到真殊胜的机会。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后边来参加课程的时候，要会记住，我来参加课程，不是为了仪式，不是为了典礼，我是来实践我的婆罗蜜，我来改变我的生命，更加好的生命。一直将法落实伫生活里，这是婆罗蜜会伫你的日常生活里帮助你。一旦困难来临，你就会发觉，毋是这个婆罗蜜，就是迄个婆罗蜜会来帮助你。这拢是优秀的品德，纯净的心一定爱有遮个好品德。经过修炼，恁当咧开发遮个好品德，原因的是婆罗蜜会当开发。会当实践，愿恁所有人拢达到最后的目标，愿恁大家拢体验到解脱，为束缚、镣铐甲所有污染的锁链里解脱，啊，享受到真正安详、真正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正的快乐。 不不的，三不。Mangalam Bhavata Sarva Mangalam Bhavata